等防疫物资的101份爱心大礼包，几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没有合眼了。昨天光我们街道加社区的就得100多人，物业的至少也得有50人，志愿者也得达到20-30吧。现场的各种的这个对接，比如说住户的信息，入户去统计就地居家隔离的是多少户多少人，有没有特殊的人群，比如孕妇啊、空巢老人呀、身体不好的呀。 秦娜没想到2号下午送货，意外被困在小区的顺丰快递小哥魏淘淘居然带来了好几箱方便面和牛奶赠送给防疫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因为冬天嘛冷，晚上也凉，出不去买个东西，没有吃饭，社区的领导带了很多免费的，有泡面啊、水啊，还有一些吃的给我们送过来，觉得这个挺好，挺暖心。 顺丰快递锦绣大地分部配送经理洪申已经组织了快递小哥服务队，需要时可以随时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组织好了一个那个抗疫的小分队，8个人左右，帮着社区这边去整个的提供一个送菜呀、送餐呀、把垃圾清理一下，这些东西能尽多大力尽多大力。 昆玉府5到10号楼楼宇性质多样，本次分类管控中采取不同的措施。秦娜解释说，针对出现确诊病例的7号楼，老人、孕妇、患者还将得到特殊的服务。 5号楼、9号楼还有10号楼，单位的这种商业楼、办公楼；6号楼是纯居民住宅；7号楼是公租房项目；8号楼是属于商住两用的。我们对这些特殊的那个服务对象，每天都要求有电话随访。5户，然后有3个生病的，然后有4位独居老人吧。现在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6号楼和7号楼中间有一墙之隔，和8、9、10三栋楼一样，按照管控区管理，不需要居家隔离，居民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几位业主给精准分类管控点赞。 他们都没影响，我们早晨照样的点的外卖都能送， 都挺好的。 那每天进门比以前多什么吗？ 健康码给你扣个。 就精准吗？没有必要哈，全封。精准精准，这次这样好，这样好。现在越做越好了。 那北京新增的这例病例啊，还曾在11月29号下午在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嘉禾嘉美 C 座挑选灯具。昨天中午，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赶到了十里河进行探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12月3号中午1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十里河的嘉禾嘉美停车场门口，看到停车场目前可以随意出入，但是家具城的几个门都已关闭，不再营业。记者询问现场一位经过此处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这里今天因为疫情关了门不营业，也进不去。记者探访的时候，现场没有再进行核酸检测等相关工作，现场也没有看到前来购物的顾客，秩序一切正常。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11月29号以来活动轨迹与确诊病例有交集重合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区、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或者拨打朝阳疾控部门热线电话87789709报告，87789709。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好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旅居史、接触史，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前往就诊过程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做好疫情防控需要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配合和参与，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主动如实报告，配合管理。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在疫苗接种方面呢，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北京市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了1000万人，达到了1001.67万人。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257.14万剂次，累计接种2211.9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了302万人，8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了16万人，最大年龄的接种者为106岁。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研究和大规模接种数据显示，新冠疫苗可有效预防感染，显著降低重危症。专家强烈建议老年人不仅要尽快接种全过程的2剂疫苗，还要在完成2剂疫苗接种6个月之后，及时进行加强针的免疫接种，以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目前呢，北京各疫苗接种点啊都开设有老年人的绿色通道。如果老年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是完成全程接种已经满6个月的，请尽快接种第一针或者是加强针。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市，为了保障群众菜篮子的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经过半年多的筛选评审验收，最终城市副中心的32家超市昨天被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河马先生、物美、古德玛特等超市位列其中。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先为今年呢新参创的18家大牌子 河马先生、古德玛特等32家超市负责人接过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牌匾。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工作是今年通州区重要民生实施项目。今年5月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地区内企业的积极响应，33家单位进行了申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齐宇光说：“ 既有河马呀、永辉呀、物美等大型连锁商超，同时也有像中辉生活、冰购、优品、一品双城等等一些小众的品牌，它覆盖了全区的17个乡镇街道，有一部分呢兼具通州的乡镇地区，包括永乐店啊、余家坞啊等等，补齐了农村食品安全的短板。 通州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按照以人为本、惠及民生、政府扶持、企业自愿、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超市自主申请、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估、评审小组综合评议、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的形式进行了综合评定。北京市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刘艳红介绍， 结合通州区的实际的情况，标准制定上和细则上的更严，涉及到10个大类、25个小项，分数呢是100分。所以在评分上面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体系的建设，在追踪溯源、基地直采，包括农超对接，消费者呢更关注的这些地方，85分以上的，含85分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检核。 古德玛特超市是一家主要辐射通州农村地区的连锁超市，这次古德玛特5家门店都被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宋庄店店长张宏伟感慨地说，经过半年多的提升，梳理出一些管理漏洞，现在超市更加规范，对百姓的食品安全又增加了一份保障。 原来我们的这台账啊、票据啊、管控啊不是特别严，不是特别细，票据上有可能说我们原来这个商户他从产地也好、上游企业也好进货的时候是没有具体的商户名称的，再往上一级溯源是查不到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进销存这块，这个在销售过程中怎么能体现你所进商品卖了多少，最后剩多少，剩的这些是怎么处理的。经过我们这回就是创建放心肉菜这些专家的指导，进销存这块呢，我们就是要求他们按需订货，参考你前一天的销量或者前一期的销量去合理的订货，进行台账的一个登记。在溯源这块呢，是要求他们商户跟上游的这些产地也好、这些商户也好签订一个合同，相关的一些资质也要需要备案的。那通过这次呢，对于我们的管理上啊，包括制度上啊，让我们往标准化里去走， 食材放心、来源安全、检测合格，百姓在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里买菜买肉更安心更放心。消费者说， 这东西挺全的，挺实惠的，像有的超市不是好多冻的嘛，但是他这儿好多都是新鲜的，这超市啥都有，性价比也高。对，我看见他们挂上然后这个创建示范超市了，然后我会感觉在这里购买东西更放心。 这儿的菜呀、肉呀、水果比其他的超市新鲜，所以呢我就是愿意上这儿买来。 放心肉菜超市的评级不仅让消费者更安心，同时对企业品牌价值、营业收入都有很强的提升作用。河马先生通州新华东街店今年6月开业，正好赶上这次创建活动，他们积极参与，目前门店的客流量在全市同品牌门店中名列前茅。店长刘志雄说， 有利于我们在开店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一个高标准的营销，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快速的从很高的一个起点来落到门店。那河马呢，在北京有38家门店，通过我们创办放心肉菜这个项目让顾客认可，这个店的客流量呢基本上在北京能够排到前3。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科长齐宇光说，按照成熟一个审定一个的原则，最终32家超市被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此次参创呢一共33家，为什么最终我们评了32家呢？确实有一家呢标准上我们通过评分呢，确实是不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呢，我们就不能让他获得这个称号。但是今后呢，还要帮助他进一步的提升。觉得称号不是最终目的，落实主体责任、食品安全上去了，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后期呢，我们将持续对创建成功的示范超市实施这个动态管理，定期开展复查，进一步督促其严格按照标准实施挂牌经营，接受群众监督。一旦呢出现了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再符合评审的要求的超市，我们将予以摘牌，取消他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称号。 2021年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北京考区的主观题考试将会在12月19号的9点到13点进行。因为考点发生了变化，需要应试人员呢在13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登录相关的网站，重新选择考点组。 另外呢，所有应试人员应当于考前14天，也就是明天起，在司法部报名系统应试人员每日健康打卡当中进行每天自我健康状况的监测，并完成信息填报，签订健康承诺书之后才能打印领取准考证。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自石家庄市昨天的消息，石家庄市鹿泉区有4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已经全都转运到石家庄市定点医院，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普通型，3例轻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在已经顺利结束。这次调整的共计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11种药品被调出目录。从谈判情况来看，67种目录外独家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价61.71%。 另外呢，多个罕见病药也纳入了医保目录，成为这一次医保调整的一大看点。曾经高达每针70万元的治疗脊髓型肌萎缩症的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一年治疗费用上百万的法布雷病这样的一个特效药瑞普佳、对，都纳入到了医保，将会大幅降低患者的负担。 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油价方面啊，一个好消息，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了430元和41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17块钱。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杨武。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啊将继续晴好的天气，现在8点啊，城区的气温呢在2到4度，由于阳光灿烂啊，最高气温啊可以达到13度。这个中午前后和昨天一样，也就是感到比较温暖，可以开窗通风啊，晒晒太阳。那么明天周日将继续晴好的天气，气温呢就稍有回落，最高气温在10到11度，也同样适合大家外出活动。 这两天的空气质量也特别的好哈，所以赶紧享受一下这两天温暖的阳光和良好的空气。谢谢全工给我们的介绍，再见全工。 再见。 哎， 好，感谢全工啊。我们来带您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的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方面，今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3天呢，北京全市没有降水天气，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美欧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对抗， 世界银行支持放行部分对阿富汗援助资金，美国仍有阻力。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中国足协接受李铁的辞职，李霄鹏接任国足主帅。 北京冬奥会今天迎来12月特许上新日，多款新品上市体现冬奥元素。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杨红接下来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桑尼诺当地时间2号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美欧将在可能的领域同中国合作，并负责任地管控竞争与制度性对手关系，双方将继续在多边制度的中关注到中国的人权问题。那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做出了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公然挑动对立对抗。我想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存在一定竞争，但不能以竞争或对手来定义国与国关系的全貌，更不能打着竞争旗号损害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然联手遏制打压特定国家。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痼疾难除、雇佣童工、强迫劳动、枪支暴力、仇恨犯罪等人权劣迹数不胜数，还有在南联盟、阿富汗等海外战场制造的人间惨剧和人权创伤至今仍未抚平。美国和欧盟如果真的关心人权，他们最应该做的是反省自身问题，还清历史欠账，而不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散布虚假信息，对他国攻击抹黑指手画脚。 赵立坚说，中美欧都是对世界和平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力量，都对人类的前途命运负有重要责任。冷战已经结束30年的时间了，冷战思维早应摒弃，冷战的阴霾早应驱散，各方呢应该顺应世界和平发展，顺应各国人民追求合作共赢的共同的心愿和时代的潮流，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而不是开历史倒车，复活冷战的幽灵。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世界银行董事会支持把被冻结的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中2.8亿美元转给2家联合国机构，用于帮助阿富汗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但放行资金还需要得到全体捐助方的同意。 这一信托资金的转移呢，转入2家联合国机构之前，必须要得到31个捐助方的一致同意，其中最大的捐助方呢就是美国。不过美国政府呢还没有回应世行董事会的这一意向。 一些阿富汗的专家表示说呢，援助资金有助于阿富汗重建，但如何规避美国制裁是一大问题，包括如何在不使相关金融机构遭受美国制裁的情况下让资金进入阿富汗。尽管美国声称银行可以处理涉及阿富汗的人道主义交易，但对美国制裁的担忧仍然阻碍阿富汗获得食品和药品等基本物资。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呢持有约100亿美元的资产，大部分存放于美国。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且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后，美国冻结了阿富汗央行在美境内的资产，导致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了重压。11月17号，阿富汗致信美国国会，要求美方解除对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冻结。 阿富汗人口大约有3900万，面临食物短缺、贫困加剧等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1月22号发布的一份警告显示，银行存款减少、不良贷款率飙升、流动性不足，可能导致阿富汗金融系统几个月内崩溃。 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号公布了一份提交给国会参议院的提名名单，其中杰罗姆·鲍威尔被拜登提名连任美联储的主席，其任期呢将会延长到2026年的1月份。 我们来介绍一下杰罗姆·鲍威尔，2018年就任第16任美联储主席，他的任期将于2022年2月到期。他在2012年获前总统奥巴马提名出任联储局的理事，2014年再获提名连任。 是，据报道说啊，多位美联储的官员最近陷入到了股票交易的道德漩涡，为鲍威尔连任也投下了阴影。而除了炒股的风波之外呢，鲍威尔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指责。 比如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托米就强烈批评鲍威尔，认为美联储正在政治化，失去了其独立性。还有指责的声音认为，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减轻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 在疫情方面呢，美国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尔当地时间12月2号宣布，纽约州发现了5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其中一位患者呢是67岁的老妇人，有疫苗接种史，但是目前呢还不清楚已经接种了几针。他11月25号刚从南非返回美国。另外呢几例病例都是在纽约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发现的。 此外呢，美国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当天宣布，科罗拉多州发现了1例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新冠肺炎患者，这也是美国第3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 早前一天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宣布确认发现了本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美国政府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美国将会宣布再次延长公共交通口罩令到明年的3月18号。 美国疾控中心在新闻公报当中说，一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11月22号从南非返回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其症状轻微且在改善。这名感染者正在自我隔离，迄今为止呢，其密切接触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加州的州长纽瑟姆当天表示，该州的病毒检测和监控体系帮助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美国其他州可能也已经有奥密克戎毒株的存在。他呼吁民众呢对奥密克戎毒株保持警惕，但是呢不必恐慌。 加州人口大约4000万，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在新冠疫情当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至今呢，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8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7.37万例。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密切监控和积极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并督促民众遵守各项防疫规定，加紧接种新冠疫苗并打加强针。 现行的口罩令呢，在拜登今年1月份就任总统之后颁布，要求呢乘客等待和搭乘公共汽车、火车、地铁、飞机、船只和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呢，必须要佩戴口罩。这项规定呢，原定持续到9月13号，后来呢，由运输安全局于8月延长到了明年的1月18号。联邦航空局呢，已经要求对不配合的乘客零容忍。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说，乌克兰正在强化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力量，已经向当地部署了其所拥有的兵力的一半。 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乌克兰军队正在强化东部地区的军事力量，增加装备和人员。他说，根据一些报告呢，乌克兰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部署的士兵达到了12.5万人，是整个乌克兰军队人数的一半。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 乌克兰向东部集结部队是危险的冒险，俄方对此严重关切，担忧这将进一步滋长以军事行动解决顿巴斯问题的情绪。 俄乌的关系近期紧张加剧，美国、乌克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官员声称，俄罗斯近期呢在俄乌边境大规模的集结部队。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官员说呢，俄军计划在明年年初发起军事行动，但是俄罗斯方面呢驳斥了上述说法，指责美乌和北约散布恐惧，挑起事端。 我们再来说说美国芝加哥公立学校，当地时间12月1号表示，强制要求这一学区内的所有公立学校都取消男女厕所之分，将其全变转为全性别厕所。校方表示，这一做法呢是迈向性别平等的一大步。 从当地时间的12月1号开始呢，当地所有的公立学校的厕所都已经开始使用新的标志。厕所内张贴的标志呢，也明确写道：“本厕所对任何性别身份的使用者开放。”校方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将公平使用符合他们性别认同的卫生间设施。 据报道，跨性别活动人士和性别平等活动人士声称啊，男女厕所分开只会加剧不平等，不具有包容性，但是呢，他们拒绝承认安全问题，也不承认脆弱年龄的女孩需要保护自己的隐私。 来看统一码联盟3号公布的2021年全球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名单显示啊，这个笑哭这个符号仍然是2021年全球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之一。数据显示呢，笑哭所占的所有的表情符号使用的5%以上，唯一与之接近的表情符号呢是新型的表情。 嗯。这是一种尴尬的一种透露，是吧？又想笑又想哭， 带着两个小眼泪的那个， 对对对，有的时候不知道发一个什么表情，可能这个就蹦出来了。 对。 此外呢，除了这个笑哭，2021年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还包括在地上打滚的笑脸、竖起大拇指、大哭、双手合十、飞吻、心形脸、心形眼睛的脸和笑脸。 嗯，大家回想一下，可能都是自己使用比较多的一些符号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呢，在过去几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就是这几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笑哭和红心呢，也是2019年最受欢迎的两个表情符号，这也是统一码联盟最后一次共享表情符号数据。 嗯。也希望明年这个符号都变成大笑或者是微笑那种哈。 对，这样这种符号使用的多，说明大家的这个状态也越来越好了， 幸福感肯定是不断的在提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旅游文化资讯。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的，进入到旅游资讯。民航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明年的1月1号开始，全国将会有40家旅客吞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开通旅客易安检服务。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李彤介绍，民航旅客易安检服务是一种以信息加科技为支撑，给旅客提供更安全、便捷、舒适的安检模式，目前已在12家机场测试运行。 特点呢是查验准、干预少、流程简、速度快、体验新，改变了传统安检一刀切和旅客被动接受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参与，双向选择。经过测算，安检通行效率可以提高30%，理想状态下旅客过检速度或者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从明年1月1号起，全国将有40家旅客吞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开通旅客易安检服务，其中就包括首都机场、大兴机场。李彤表示，易安检采取旅客免费自愿加入的方式，旅客在注册预约成功后，可以在出发地机场使用易安检专用通道。 旅客可以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中部委栏目的民航公安服务进行易安检实名注册认证，也可以在机场现场扫码注册。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随时预约安检服务，也可在机场临时购票、当场注册、即时预约、立等使用易安检服务。当前主要面向需要经常乘坐民航航班、熟悉民航安保相关程序规则并能够自觉遵守、主动遵守的旅客。 在40家机场平稳运行易安检后，

中国足协昨天宣布同意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辞职，其职务将由武汉俱乐部的主教练李霄鹏来接任。 中国足协在声明当中说，日前李铁向中国足协提出辞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的请求，经过中国足协研究决定的同意其辞职的申请。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中国足协研究决定聘任李霄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的职务。 来回顾一下，李铁于2020年1月正式上任。他先是带领中国男足从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当中晋级到12强赛，那这一段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在12强赛当中的中国队在前6轮比赛当中1胜2平3负积5分，排名小组第5，世界杯出现希望渺茫。而更为让大家引发争议的就是李铁因为在赛后发布会上和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不断发表的言论，陷入到了巨大的争议。 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霄鹏啊，现年46岁的李霄鹏呢，在球员时期曾经代表中国男足进军2002年世界杯，在退役之后呢，他曾先后担任中国女足、青岛、山东等球队的主教练，并且在2019年获得了中超联赛最佳主教练奖。李霄鹏呢，在2020年12月接手武汉队，带队呢在今年的中超联赛1胜8平5负积11分，进入到了保级组。 那目前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呢还剩下4轮比赛，下一轮比赛中国男足将会在明年的1月27号客场挑战日本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啊。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临近，2021年的最后一个特许上新日将会在今天如期而至，多款冰雪文化、冰雪运动主题的特许商品将会上市销售。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京报道说，购买特许商品是世界各国人民参与冬奥、支持冬奥、留住北京冬奥会美好记忆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在12月亮相的特许商品当中，跟一起向未来口号相关的纪念特许商品纷纷上市，不仅有口号纪念徽章，还有冬奥口号环保手提袋。 在众多徽章类特许商品当中呢，有3套以冬奥会倒计时为时间主线的系列徽章是格外受到徽章爱好者的关注，分别呢是鸟巢系列、北京中轴线系列和点燃冬奥系列徽章。这3套徽章呢，都是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开始推出的。本月上新之后呢，3套徽章都将会进入到收官阶段。 文化方面，我们再来说说近日呢，国粹之旅西城区京剧发祥地主题活动举行线上推广，西城文化云直播全场内容。活动现场呢，分别发布了北京西城京剧文化研究课题成果、原创评书《梨园演绎》和西城区京剧文化地图3项京剧发祥地品牌建设成果。 历史上啊，西城区戏台剧集、科班汇集、名伶云集啊，三庆园、正义祠、人民剧场，还有梅兰芳大剧院、中国国家京剧院，都见证了京剧的诞生与成长、成就和辉煌。 那为了能够展示西城区丰厚的京剧历史文化资源，讲好西城区京剧发祥的故事，西城区委宣传部会同有关专家几经研讨，最终呢遴选出三庆园、妇联城社、梅兰芳大剧院、中国国家京剧院等92处极具代表性的京剧地标，绘制成西城区京剧文化地图，京剧发展史上重要的戏园、科班、票房，以及当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剧院、故居、博物馆，都是跃然纸上。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天象。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天的天宇将会非常的热闹，既有震撼的日全食，也将会迎来最亮时刻的金星。 我们先来说说日全食是最为壮观的天象之一了。那这一次日全食自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29分开始，到傍晚的5点37分结束。但是呢，我国啊是无法见到的。全食带从大西洋南部开始，经过南极洲，在太平洋南部结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来收看相关的直播。 虽然无法看到日全食的奇观，但是呢，当天傍晚，也就是今天傍晚时分呢，可以看到以最亮姿态出现在西南方低空当中的金星。 中国古代呢称金星为太白，当它早晨出现在天空当中的时候呢，被称为是启明星，黄昏出现的时候呢，被称为是长庚星，可以说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通常情况下，金星是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全天空最亮的天体。 专家介绍啊，今年年底之前呢，大家能够很容易在日落之后看到金星，但是随着金星和太阳间的角距在逐渐缩小，人们肉眼所见的金星的亮度呢将会逐渐减弱。大约从2022年1月初开始，夜幕当中